厄斯德拉下第九章。同月24日，以色列子民都聚集起来，守斋禁食，穿粗毛衣，头上顶着灰土。以色列的苗裔同一切外方人的子孙分开之后，便站起来坦白承认自己的罪过和祖先的罪恶。他们各站在自己的地方，三小时之久，诵读他们天主的法律书，又三小时之久，承认了自己的罪过，跪拜了上主，他们的天主。勒卫人耶稣雅、比奴伊、卡德米尔、舍巴尼亚、布尼、舍勒比亚、巴尼汉格纳尼站在高处大声呼号上主他们的天主。随后勒卫人耶稣雅、卡德米尔、巴尼、哈沙比亚、舍勒比亚、何迪亚、舍巴尼亚、培塔西亚说道：起来，你们应赞颂上主我们的天主，从永远直到永远。众人便赞颂他光荣的圣名，因此名远超一切称颂和赞美。厄斯德拉祈祷说：唯独你是上主，是你创造了天，天上的天和天上的一切军旅，地和地上的一切，海和海中的一切，是你使一切生存。天上的军旅常在你前跪拜。上主，你就是那拣选亚巴郎，领他离开加瑟丁乌尔，给他起名叫阿贝拉罕的天主。你见他的心对你忠实，就与他立约，把克纳罕人、赫特人、阿摩黎人、培黎奇人、耶布斯人和基尔加士人的土地赐给了他的后裔。你履行了你的诺言，因为你是正义的。你垂顾了我们祖先在埃及的困苦，俯听了他们在红海旁的呼声，遂对法郎和他所有的臣仆以及他国内所有的民众行了奇迹异能。因为你知道他们怎样任性傲慢地对待了我们的祖先，因而你获得了大名，直至今日。你在我们的祖先面前分开了海，使他们在海中干地路过，却把追赶他们的人抛入深渊，有如把一块石头抛入怒潮。日间你用云柱领导，夜间你用火柱光照他们所走的路。你降临西乃山上，从天上向他们施救，赐给了他们公正的条例、真理的法律、美好的规矩及诫命。你令他们知道你神圣的安息日，借着你的仆人梅瑟向他们颁布了规矩、诫命和法律。你从天上赐下食物，给他们充饥，使岩石中流出清泉，给他们解渴，命令他们去占领你曾举手誓许赐予他们的土地。但是他们，我们的祖先，任性妄为，硬着脖子不肯听从你的命令。他们拒绝听命，忘却了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迹，硬着脖子立了首领，要回到埃及去当奴隶。但你是宽大为怀、仁爱慈悲、缓于愤怒、富于慈爱的天主，并未抛弃他们，甚至连他们筑了一个牛犊，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天主犯了亵渎的大罪时，你因你无限的仁慈， 也没有将他们抛弃在旷野中。日间在路上领导他们的云柱，夜间为他们光照道路的火柱，仍没有离开他们。你赐下你温和的风，使他们苏醒，并没有将玛纳扣住，不给他们充饥，仍赐下了水，为他们解渴。40年之久，你在旷野照顾他们，使他们一无所缺。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他们的脚也没有肿胀。你将各国和众民交给了他们，将各个角落分给了他们，他们遂占领了赫氏彭王席红和巴山王敖格的土地。你使他们的子孙繁衍，有如天上的繁星，领他们到你世许与他们的祖先要去占领的土地，他们的子孙便去占领了那地方。你使那地方的居民克纳罕人屈服在他们面前，将他们的君王和地方上的人民交在他们手中，任他们随意处置。他们攻取了坚固的城池和肥沃的土地，夺得了满载宝物的房舍、绝好的井、葡萄园、橄榄园和丰富的果林。他们都吃得饱满，身体肥胖，安逸享乐，这都是因你无量的慈善。但是他们竟抗命背叛了你，将你的法律置诸背后，杀了那些警戒他们、劝他们归顺于你的先知。他们竟犯了这亵渎的大罪，因此你把他们交在仇人手中，受人迫害。他们遭遇迫害时，一呼求你，你就由天上俯听了他们，照你无限的仁慈，打发救援者由仇人手中救出他们。然而他们一想平安，便又去作恶背叛你，因此你又把他们抛在他们敌人手中，受他们的管辖。几时他们再回心转意呼号你，你就再由天上俯听他们，照你无限的仁慈拯救他们。你曾警告他们转向你的法律，但是他们仍恣意妄行，不听从你的命令，违反你的典章。人若遵行，必因此而生活。扭转倔强的肩膀，硬着脖子不愿服从。你多年来容忍他们，借先知和以你的精神警戒他们，但他们仍不听从，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异方人民手中。但因你无限的仁慈，你没有消灭他们，也没有抛弃他们，因为你是博爱仁慈的天主。现在我们的天主，遵守信约，保持仁爱，伟大全能和可畏的天主，请不要把我们、我们的君王、我们的首长、我们的司祭、我们的先知、我们的祖先和你的全民众，从亚述王时代直到今日所遭遇的一切迫害看作小事。你使这一切降在我们身上是公义的，因为你所行的是忠义，而我们所行的是邪恶。我们的君王、我们的首领、我们的司祭和我们的祖先实在都没有遵行你的法律，也没有听从你的命令和你警戒他们的劝告。他们在你赐给他们的国土上和许多幸福中，在你摆在他们面前的广大而肥沃的土地上，并没有侍奉你，也没有放弃他们的恶行。 我们今天竟成了奴隶。看，我们在你赏给我们祖先吃那里的果实和出产的土地上，做了奴隶，为了我们的罪过。那丰富的出产归于你派定来管辖我们的君王。他们随意处置了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牲畜，我们实在是处在极大的困苦中。